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0月2日，星期六，农历8月26日。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全市199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王府井位列第一。 欢度国庆，本市举办多项文娱活动。 假期首日，全国旅客发送量超过6300万人次。 哈萨克斯坦奥委会主席表示，坚决反对体育政治化企图。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是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全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比2019年增长1.1倍，营业收入1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增长3.4倍。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是王府井接待18万人，南锣鼓巷接待6.6万人，北京欢乐谷接待5万人。乡村游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 另外，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94.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与2019年同期相比有近4万人次的增幅。其中，市属公园共纳客29.2万人次。 全市客流量较大的77家公园实行网上预约，引导游客错时出行、错峰游园，严防聚集性风险。 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天安门广场上的党徽年号台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有哪些设计奥秘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件件展品背后都有着设计者们的巧思。展览上展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的党徽年号台的缩小版模型。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品京介绍， 它的形象呢是以彩虹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个设计呢，一方面是从形式上、意义上去表达百年的跨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满足庆典活动一些仪式上的、功能上的这种需求。 展览上还能看到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2022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冬奥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介绍， 这三枚都是跟冬奥会会徽相关的标志，用了一个冬字，在会徽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速滑的运动员，下半部分呢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然后同时整体又是一个花滑运动员转圈的身姿。然后我们冬奥还有一个项目叫雪车，那上面呢又是一个雪车形象的一个综合。 本次设计周主题展览带来近50件实物展品和100多幅图片，以党的18大以来重要国家项目为重点，向公众展示设计力量在树立国家形象上做出的贡献。展览将展出到10月25日。 从昨天开始，为期7天的北京欢乐谷街头艺术节启幕，集结街舞、电音、戏法、快闪表演、欢庆歌舞等多种新国潮街头演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00多名专业街舞选手空降北京欢乐谷，带来荣耀舞王的街舞挑战赛。国际知名街舞大师和这就是街舞历届明星选手用酷炫的节拍带来多种形式的特别表演。国庆期间每晚8:20起，更有北京欢乐谷 Space 加合作的街头电音节专场，打造电力十足的电音夜。除了迎合年轻群体的需求，北京欢乐谷结合全龄人群的喜好，国庆期间还推出国潮戏法和缤纷杂技、不倒翁小姐姐近距离互动、晃管转碟杂技秀、悬浮行为艺术趣味互动、极限飞跃花式扣篮等，传统文化和现代新颖潮流表现方式相结合，实现跨界融合。 国庆期间，园区内更有老中青三代欢乐力量高唱红色经典，献礼祖国华诞。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李向阳说：“ 原来欢乐谷是年轻人的乐园，现在可以说是你看这合家欢乐乐园，孩子特别多。我们所有的战略，年轻人保持之外，一定两端，银发游。”家庭游。 国庆期间，华侨城大剧院每天下午3点、6点上演两场《金面王朝》，特惠价格39.9元每人。北京欢乐谷399和499年卡的聚会活动也将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 第一届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昨晚在朝阳区燕莎码头开幕。国庆节期间，每晚6点到9点开放，观众可以欣赏乐队表演、品尝美食、乘船夜游亮马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和舞台交给喜事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 主会场设在燕莎码头，临水搭建的舞台小巧精致。7天时间里，将有流行朋克、嘻哈、布鲁斯、英式摇滚等多种风格的乐队登台表演。观众近距离欣赏演出的同时，还可以观展和享受美食。项目运营方负责人谭林告诉记者， 活动的整个7天呢，是结合了我们的文化、音乐，还有我们的商业配套。 亮马河游船正式通航之后，运营方也对其中的景观和灯光秀进行了升级。谭林说， 都是用绳木然后组成了一个幕布，然后我们在上面进行了一些这种光影的体验和演绎。游船上面也升级了这个视听体验，就是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所有的光影秀都形成了联动。 游客张女士乘坐游船从燕莎码头到达蓝色港湾码头， 体验感非常好，她一路上不停地在拍。 朝阳公园公司副总经理谢强告诉记者，本次音乐节横跨国庆黄金档期， 游客朋友呢可以乘坐游船畅游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西起呢燕莎码头，东到呢蓝港码头，横贯11的黄金假期，也是为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蓄力添彩。 第12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新小镇嘉年华活动昨天启动，市民可以体验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逛艺术市集，更可以到网红书店打卡，感受现代艺术的魅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都是传统非遗玩具。 在艺术市集上，九连环非遗传承人车志宏的摊位前围满了小朋友。 现在这里头有两项非遗，一项是传统九连环，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方花，艺术与非遗的这种结合。 程女士一家在摊位前驻足，最终给儿子买了一个九连环。 开发孩子智力的，就是比孩子可能要玩什么 iPad 呀、电话呀，我觉得更有意义吧。 市集的尽头，一家充满艺术气息的佳作书局也正式开业了。主理人朱帅说，相比于之前在中央美院和798的两家店，落户宋庄的这家店面积更大，功能也更多元。 除了销售的功能之外呢，我们还配备了专门的一个报告厅，可以容纳数十人的面对面的一个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足够的直播的设备，将这个活动带到但凡有网络的地方。 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至今已经举办11届，这次为期17天的艺术节期间，10多场联合展览也将亮相宋庄各大美术馆。通州区宋庄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董九兵说， 这里面有为建党百年开的一个主题展，还有我们向抗疫英雄致敬的一个主题展览。同时呢，我们还结合大运河文化做了一个专门的主题展览，12个展厅我们都会免费向市民开放。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揭牌仪式昨天在北大红楼举行，纪念馆纪念封和明信片也正式发布。北大红楼自6月29号对外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接待观众近10万人次。 中法大学旧址昨天首次对外开放。中法大学前身是民国初期的法文预备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地之一。 此后，旧址将于每周二到周日接待参观，实行实名预约制。观众可以提前7天通过北大红楼或中法大学旧址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参观。 中国科幻大会正在首钢园举办，北京冬奥公园开园迎客，西山永定河文化节也正在进行中。受此影响，石景山路、富石路、莲石路、金源路上午东向西方向，下午西向东方向，八大处路、八角东街都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 国庆期间，驾车前往首钢园的游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秀池停车场和大跳台停车场。提醒游客关注交通流量的变化，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铁路出行方面，昨天迎来十一黄金周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131.8万人次，同比增加8.5万人次，北京地区发送66.51万人次。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9万人次，中长途主要开行方向为大连、锦州、信阳等热门城市，京津冀区域主要方向为承德、北戴河、清河城等。 京港地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站三台地铁车站智能服务机器人国庆期间已经上岗了，他们可以为乘客提供出行查询、实地引还有运营提示等智能服务，这是北京轨道交通第一次将智能机器人引入地铁站。 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淮房路铁路桥韩隧道昨天正式开通，淮房路铁路道口被群众称为北京最繁忙的道口，每天通行列车超过200趟，铁路和道路采取立交方式供铁分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这一路口和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方便居民出行。 据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统计，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昨天共出动执法人员3099人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30起，全市环境秩序良好。 记者昨天了解到，通州区正在研究环球度假区周边区域短租房试点方案，在环球度假区周边打造一批精品短租房，丰富不同类型的住宿供给，给环球度假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宿体验。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香港赛马会昨天举行国庆赛马日，赛事吸引了香港两个马场共16861人入场，全天投注额达16.32亿港币，破历来国庆赛马日的记录。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总量超过6300万人次， 其中铁路旅客约1500万人次，公路旅客4650万人次，民航旅客152万人次。北京、长三角地区、广东省都是假期出行大户。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10月11号到17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络安全高峰论坛将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厦门今天起将进行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要求在厦门工作、生活、旅行的人员都要参加检测，没有参加检测的人员健康码将由绿码调整为黄码，并被限制进入各类公共场所。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晚上9点，2021国庆档首日票房正式突破6亿元，总票房突破7亿元。 其中，《长津湖》累计票房已经超过6亿，单日票房超过《我和我的祖国》，打破中国影史剧影情片单日票房纪录、中国影史历史片单日票房纪录、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等11项影史纪录。 国际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奥委会主席铁木尔·库利巴耶夫日前表示，哈方坚决反对某些人将体育政治化的企图，热切期待北京冬奥会再创辉煌。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昨天任命了干事长等自民党四大要职，其中前首相福田康夫之子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对华态度强硬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担任政务调查会长。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报道，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 北京日报关注，北京全面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人民日报聚焦，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北京青年报报道，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10月8号结束。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盛大开幕。 早晨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嘉旭嘉义关注。懈怠疏忽和无端加码同样都是不负责任，都不利于疫情防控。 培养技术工人的技校老师是职业教育的中坚力量。 如何才能培养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怎样突破瓶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呢？今天中午12:15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十一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职业技能培训优秀教师，讲述他们的故事。 商场开启人脸识别摄像头，信息被无感收集。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不同意不让进。现在这些都可能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最高法发布最新规定，对人脸信息的收集、传输等处理方式作出限制。今天中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和您一起探讨如何向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亮剑。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假日游园提示、北京高速路出京情况和服务保障探访、国家话剧院国庆献礼直播开国大典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许多生理指标与成人并不相同，但是长久以来，儿童接受临床检验只能沿用成人参考值。不过从昨天起，我国第一版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标准空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哎，宝贝儿不动啊。 抽血化验是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因儿童个体筛查专业性强、儿童年龄组划分细等原因，我国检验指标一直没有儿童标准，大多沿用成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牵头实施开展了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项目工作。项目组建了包含24家分中心以及临床检验、保健、流行病学统计学家在内的协同研究网络。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 第一呢，就是填补了我们国家儿童就从28天到18岁，那么这个区间的检验区间值这么一个空白。我们这次呢，把不同年龄段的做出来了，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指标跟成人是不同的。比方像高原地区，它的所有的检验区间值又和平原地区的儿童又不一样，所以呢，通过这次做完以后，就更加精准对儿童疾病的诊断跟治疗。 而这次公布的儿童版卫生行业标准涉及31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的参考区间，覆盖了80%儿科临床常规检查。 这次推广的这2项，实际上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生化。我们呢还有一些想后续接着去做，比如说微量元素，再把这个儿童的激素的各个项指标再做一个。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1摄氏度。今天有小雨，能见度低，出行随身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不高，户外活动需要及时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1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7:5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1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集接速急办专班朱雪飞，居民说满意，我的幸福指数就上升。 你什么时候找吧，什么时候他们都能出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可以称得上他们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热线回声，市民反映安全岛不安全，交通部门及时处理，补齐安全要素。 它有挡光材料了，现在地下装的有地钉，剐蹭在上面或者碰到上面造成的事故基本上没有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居民诉求也日趋差异化，基层工作更加千头万绪，而接诉急办机制的穿针引线使得基层工作的绣花功夫越来越精准，接诉急办成了守护民生、解决老百姓烦心事的代名词。2019年起，北京市推进吹哨报道向接诉急办延伸，各街道办也先后成立接诉急办专班。今天故事的主角朱雪飞正是千千万万专班工作人员中的一位。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来听基层党员朱雪飞的事情，由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采制。 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社区基层工作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年龄比较大，工作比较固定，就可能觉得工作比较悠闲。 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大学生，但总体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比较清静。 年龄偏大，工作清闲，是很多人对社区基层工作者的印象。但现实中的他们是这样的吗？9月28号一早，记者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社会服务管理分中心见到了接诉急办专班的朱雪飞。 Hello， 俺早上骑自行车来。 是的，这是我高中时候的。 2012年，20出头的朱雪飞来到北新桥街道办后，这辆老自行车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从2019年开始做接诉急办工作，到2020年初北新桥街道接诉急办专班成立，再到今天，这辆外漆剥落、锈迹斑驳的自行车一直跟着朱雪飞走街串巷。每天早晨，在这个老伙计的陪伴下，他总会提前30分钟到达办公室，梳理当天需要办理的案件。 先登录平台，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下班之后到今天上班之前，都来了什么样的案件。像这个就是晚上10:45来的，然后来了之后，有可能这个城管同志已经睡了，我们就得平台把这个案件发到群里之后，再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起来现场去看一眼。这种即时性特别强。我整理一下那个今天上午打毛毛虫的案件。 除了接见派件，遇到难解决的大问题，朱雪飞习惯赶到现场进行面对面沟通。连日来，辖区多位居民向接诉急办反映美国白额幼虫泛滥的问题，虽然经过了几轮打药，但还是有没处理到的地方。一大早，朱雪飞就梳理好了点位，并整理成表格，准备带给现场的作业人员。 喂，小吴，你们六花队那边准备好了吗？行，那咱们去打炮局头条和炮局胡同，然后再带点那个保洁，然后等那毛毛虫掉的差不多了，打完药了，然后咱们把那个胡同的边边角角好好的给清理一下，到时候别吓着妇女和孩子。行，那现在出发吧，咱一会儿那个青龙社区见。 朱雪飞的同事小曹告诉记者，接诉急办专班成立1年多的时间以来，处理过的案子有上万件。但最辛苦的并不是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居民们的不理解。但每次面对这些，朱雪飞总能一一化解。 过来一推门就嚷，你们这是12345热线吗？是，完了马上就开始了啊，一顿嚷，说半小时都不走的。雪飞沉着冷静，确实是，这总得有一个人牵头，然后就是沉着冷静的面对居民。 今年6月份，接诉急办专班联合其他多部门为后永康一巷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下水管道反水问题。就是在这一次次投诉和解决的过程中，居民们的态度慢慢开始转变。 刚开始我们去找大爷大妈的时候，就不能说态度不好吧，反正就是感觉心里有事儿。后来从我们开始推动这个事情，然后开始带着干的队伍去看去，就发现一点一点的态度有转变。我们施工那天不下雨了吗？我大爷大妈从他们的小院里边给我们拿出了好几把雨伞，然后还让我们打呢，就明显感觉就是从心里边把你当成自己人了。那会儿真是觉得心里边特别温暖。 在北新桥街道的居民看来，正是因为有了朱雪飞这帮年轻的基层工作者，对居民们始终做到贴心和用心，才让他们感到安心。 你什么时候找吧，什么时候他们都能出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实际困难。我觉得可以称得上他们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这帮年轻人，他们学历高，他们年轻又不犀利，拿这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特别有礼貌。这帮孩子真的，我挺感动的。 和同事居民眼中的朱雪飞不同，雪飞的妈妈告诉记者，下班回家， 女儿偶尔也会情绪低落。从女儿接触这份工作之后，她越来越了解到接速急办并不好做，不仅事情多，而且琐碎。女儿经常早出晚归，电话半夜里还响个不停。 早晨起来五六点钟就出门，晚上有时候挺晚才回来。其实我心里边也挺不踏实的，有时候我女儿回来就说人家大骂我一场，我就得听着，而且我还得给人家去解释这个工作最终实施。但是你有这份工作，你就得对这工作负责任，你就得做到位。 采访中，朱雪飞多次表示，接速急办专班对他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在工作中他能体会到与群众贴心的温暖，与专班成员并肩作战的力量和解决大事难事带来的满足。而这些细小的琐碎都在一点一滴中汇聚成热爱，支持着他不断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 对于我来说，只要看到回访的时候居民说解决满意，解决非常满意，幸福指数就蹭蹭上升。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9月7号报道，家住天通苑北地铁站附近的熊先生反映，从天通苑北 B 口出来向北大约100米是立汤路上的一个红绿灯路口，在路口的东南侧有一个安全岛，本来是供行人横穿马路时临时停留的交通岛，但是现在却成了事故多发的不安全岛。当时熊先生说， 它没有反光标识，然后跟路上路面的颜色是一致的，它那个安全岛吧，它跟左转线它还挨在一块儿了。经常现在就是说，你只要一拐弯的话，你要不注意看，直接就上安全岛上了。 安全岛东南侧紧邻着左转车道，白天司机们都会绕开这个安全岛，但是因为没有警示色、反光设备这些安全要素，一到晚上不熟悉路况的行车人员注意不到安全岛的存在，经常会从安全岛上碾压过去，造成安全事故。 好多车晚上都会压在上面，就骑上面去了。前两天还下雨天那会儿，还能看见晚上有那个翻车的事故。它明明是个安全岛，已经被这些车经常压，已经变成一种斜坡状态了，两边砖头都已经快撞没了，都天天都有撞的。 当时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昌平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勘查。报道播出后，市民熊先生近日致电记者表示，安全岛修好了，安全要素也都补上了， 它有反光材料了，现在地下装的有地钉，你在很远只要灯光哪怕有微弱的光照上去，它就能反光，都能看得见，因为剐蹭在上面或者碰到上面造成的事故基本上没有了。感谢你们这边的节目，通过你们这边把这个事情处理得非常漂亮。 记者也再次联系到昌平区公路分局，工作人员表示，实地勘查后发现，晚上由于路灯的照明距离远，安全岛确实容易被行车人员忽略，目前已经处理完毕。 以前可能我们就是以为是车辆走的时候就是没注意，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安全岛可能就比较困难，旁边的这个路灯啊也比较暗，方案就是把安全岛的反光性能给它提高，具体增加了一个画黄黑漆，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反光倒钉，还一个是柔性分道柱，这几个其实都是增加它夜间辨识度的，又能反光嘛。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通过走访如货、说唱交流、拉家常等形式，拉近入群众的距离，摆脱邓靠腰思想，让群众通过双手勤劳致富。 脱贫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贫困地区有比较多的这个富裕劳动力呢，通过转移就业这种方式，然后外出打工这种方式呢，非常快的就是实现了这个脱贫，增加收入。 精准扶贫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更要学会因地制宜， 针对每一户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实行不同的脱贫政策，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精准，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摆脱贫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